客栈， 仙童客栈， 仙童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童客栈开门喽！ Hello， 北京时间的17:07，欢迎所有听众来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59哈，这里是仙童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又到了我们这个介绍吃喝玩乐的时间了哈。我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在6摄氏度，最低温度呢在-4摄氏度，西南风3级。明天的空气质量呢为优，空气还不错哈，但是天气真的是不暖和哟， 太冷了， 有点冷哈。那么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5和0，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那么貂蝉再啰嗦一句哈，一定要记得多穿点衣服，穿上这个羽绒服啊、雪地靴呀，千万不要感冒了，因为真的蛮冷的。好，我们今天来说点什么呢，四娘？ 咱们来说点西式的快餐呗。 西式的快餐，那么给我的第一印象应该是肯德基呀、麦当劳啊， 麦当劳叔叔， 以及这个什么一些什么美国的这个牛肉拉面大王啊，对，有个加州牛肉面，还有这个必胜客。 但是今天咱们介绍这家可不是你说的这种，咱们这家就算是这个汉堡中的劳斯莱斯了。 汉堡中的劳斯莱斯，那应该是超级汉堡，贵的汉堡。 它应该是从它这个做工以及用量方面来说，确实是劳斯莱斯特别好啊。 对，今天给听众介绍的这个汉堡呢，就跟我们平常吃的这个汉堡有所不同。我平常吃呢，可能就是两个面包片，中间夹着这个 一块肉， 夹一块肉，放点这个菜叶子， 芝士， 放点这个酱哈，大概这个样子。但今天我们吃的这个汉堡呢，确实 肉比面包片还多。 对，是一个很出奇的一个汉堡哈。说呀，说无意中发现了这样一家店呢，从内到外都是美式的风格哈，完全吸引了这个食客们的眼球，因为装修风格很有特点，很像是一个那种清酒吧的感觉，很有范儿， 特别的美式，然后有点像那种西部牛仔的那种风格吧。 对，感觉一看这种风格像是吃牛排的，但是 牛排或者铁板烧啊什么的。 对，但是你进去之后呢，才发现是家汉堡店。说呀，汉堡店有这种装修风格，还真是不一般啊，头次见呀。 我看这上面还放了一辆哈雷摩托啊。 说呀，这家汉堡也是跟我们平常吃的汉堡有所不同哈，称得上是汉堡界的劳斯莱斯。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先给形容一下它是什么样的汉堡。它呢，这个面包片做就很圆很鼓，对对对，它这个弧形很好，然后里面夹了这个至少夹了两片肉，还有各种各样的酱。它 人家不是两片，人家是两层， 两层。就是好大呀，就是拿你的这个大拇指跟中指大概这么厚， 大概10公分。 对，大概10公分。我觉得这个嘴小的人还吃不进去呢， 一口肯定吃不下。 对啊，这分层吃， 人家是拿刀切的。 长知识了哈。可以说呢是一家很特别的汉堡哈。说别看这种汉堡的样子，但内容真的是不能小觑了哈。如果你能一口咬进去，哎呀，真是条汉子呀，嘴够大哈。那么一会儿呢，在节目当中呢，四娘跟貂蝉会把这一家店来给听众做一个很详细的介绍哈，包括他们家有什么样的特色呀，这个汉堡有什么样的用料啊，一些小秘密都给所有听众来揭秘哈。我看看这位听众是谁。雷雷又来了，说点一首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啊。好，那你稍等一下，我找一下这首歌啊。来问一下咱们听众，你们在路上堵车吗？ 其实啊，刚刚说到的这个汉堡也是很特别的，据说它是一个汉堡抵这个普通的汉堡的十个，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大小啊，确实是超乎你的想象了。 对，说实话哈，我还真没吃过这么有特别的、 这么饱满的。 对对对。哎呀，终于找到这一首歌了。那么来把这一首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来送给所有的听众哈。同时呢，也欢迎所有的朋友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来跟四娘跟貂蝉介绍一下，你有没有吃过一些很特别的食品呢，或者说是没有吃过一些很特别的汉堡呢？欢迎听众来跟我进行互动。 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货物中转，货物存放，货物配送，这里的场地足够大。涿州市大石桥新发地市场，诚邀有识之士前来洽谈，共谋商机。财富热线13733799099。

不太一样的一家店。 对， 可以说它的这个用料啊、做工啊各个方面都是非常非常出众的一家店哈。嗯，说这家店的老板呢，说在国外尝了20多家的汉堡店，才选择把这家带到中国来，属于精选中的精选哦。 嗯、 说呢，各种质量呢都是严格把关，绝对称得上是星级的汉堡。我觉得这汉堡应该算是7星级的了。 对，因为实在是太巨无霸了。嗯、 说呀，这个需要2片这个面包，2个培根，2个芝士，2块肉饼，2片西红柿。 嗯，而且它的肉饼可以一个顶俩。 真的跟我们平常吃那汉堡真的是一个顶俩了。 对 对，用料是非常的好哈。说呀，这家店呢第一个特点呢就是用料太猛了，一般店是达不到这个水准的。里面的肉饼呢选用的是澳洲 M2 级的牛肉，据说之后还会采购美国，也是一个非常高级别的一个牛肉哈。 嗯， 说呢这里呢只选用干式熟成的牛肉，干式熟成牛肉呢只有最顶级的牛排店才会选用。牛肉呢被存放在一间控温控湿控风的风库中，经过21至35天左右，肉的分量呢会损失掉15%至30%，但是肉质的嫩度风味会更加的丰富，并锁住了水分，吃起来呢很多汁，可以说在汉堡当中呢再一煎，对吧，再一腌制、嗯、哎呦，那肉嫩多汁的感觉真的是哎呦好吃、啊、香着嘞。说呢而采用干式熟成牛肉来做汉堡呢损耗会更大，因为原本呢可以用于牛排的筋和肉都要这个 筋和皮 啊，筋和皮 肉去掉就没啥了。 筋和皮都要去除掉，可以说是十分的奢侈了。 嗯 嗯，而且呢这家店的所有的厨师不但要有一定的西餐的经验，还要去香港进修才能驾驭这个味道 啊！可以说一般的厨师还驾驭不了。 还不行呢。嗯。 那么他们家还有这个半开放式的厨房啊，啥都能看到啊，说是整个的制作过程大家都能够吃得非常的安心。 嗯。 当我们看到这个肉饼在铁板上滋滋滋的声音呢，听着这个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嗯、真的超有食欲啊。 他们家还有一个这个独家的拼配配方，用于这个汉堡的牛肉饼由牛胸、牛肩和牛臀三部分组成，比例呢也是经过反复的尝试后研发出来的这个黄金比例。 嗯， 一般来说啊，牛胸肉是比较嫩的，所以比例是最高的，而牛臀是最少的，比较肥呢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个满嘴留香的感觉啊。 哦，因为它在经过这个煎制之后呢，这个肥而不腻的感觉，它不会那么的腻哈。 是的， 跟我们平常吃那种肥肉是不一样的，而且牛肉的肥肉本来就很少啊， 它其实也就是增加一个香。 哦嗯、对对，嗯，说吃个汉堡啊有这么多的讲究，所以称得上是汉堡界的劳斯莱斯，而且 可能以前吃的都是假汉堡。 而且说真的是需要拿刀给切开吃， 一口 真的是咬不了，而且就会咬散了哈。 嗯 嗯。说呀，这家店的口味呢还是特别的齐全，想吃什么基本上都有。为了保证产品线的丰富呢，除了牛肉，你也可以吃到鸡肉、鳕鱼、猪肉的汉堡，甚至还有鸭油炸出来的薯条，可谓说这个鸡鸭鱼牛猪牛都全了，应有尽有，无穷不有哈，各种各样的。哇，真的是哎呦好奢侈的感觉呀，看得超有食欲。 对， 嗯，因为在做节目之前，我们四娘打开这篇文章看的时候就说，哎呀看得我都饿了，然后很无奈的吃了一块饼干。 因为是食肉动物嘛、他们家的这个肉是确实是很全，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名字 The Bunches Club 它就是翻译过来应该就是这个食肉者俱乐部了。 对、 嗯、 是一家非常有特点的一家店哈。我找一下它地址，地址在哪儿呢？在东大桥路9号乔福芳草地的-2层2/7哈。人均消费就要看你选择什么样的汉堡了，也可以说无论花多少钱吃这么一个汉堡还真是挺值的了、 嗯、 跟西餐差不多了，而且呢价位并不是特别的贵哈。嗯，还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说两个人去吃点一个汉堡， 一人一个就足够了， 觉 得太饱了， 两个人吃一个就足够的，点些小吃就完全吃饱了、 嗯、 好，这里是仙涛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 上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都客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刚才这一位叫做云开雾散的朋友说，点一首好听的歌送给我的白云。咦，你是黑土吗？要不要你俩说段相声？今天昨天今天明天说祝他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然后呢，那我选一首歌哈，来把这首周杰伦的《心情吧》来送给你的这一位白云听，同时也送给所有的听众听。 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大雪是24节气之一，大雪的意思是天气更冷了，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时更大了，并不止降雪量一定很大。相反，大雪后各地降水量均进一步的减少。今天是12月7号，大雪。

来自杜德伟的情人哈，欢迎回来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今天给所有听众介绍的是一家很有特点很有特别的一家店哈，称得上是汉堡界的劳斯莱斯。刚才也说到了，无论是从这个配料啊、选料，包括厨师、装修风格等等等等的，可以说都是一些一流的，非常棒的了， 高级的， 对对对，很高级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家店呢都有哪些很有特点的好吃的哈。我先来介绍这个汉堡，经典汉堡呢就是这个刚才讲过了干式熟成汉堡的真味，拌着这个焦糖的洋葱、酸黄瓜，基本上是配料哈，汁水丰沛，肉香突出，一口便能吃出来是与众不同的感觉，跟我平常吃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哈。 对，还有这个叫做双重喜悦的汉堡啊，这个是双份的汉堡，双份的培根，双份的西红柿和这个芝士啊，材料双倍，一张嘴根本就吃不下这个超级巨无霸，这个是说可以说是真正的巨无霸了。 嗯， 哎，你知道以前我不知道是哪个品牌的那个做了一个广告，说是他们家出了一个那个巨无霸的那个汉堡，我不知道是肯德基还是哪个。哎，然后我就去点了一个巨无霸到我面前来，哎，这是巨无霸吗？我都不敢相信，一点也不大。 但是这家这个绝对称得上是真正 的 巨无霸， 是的，是的， 但好高啊，真的有，感觉得有十多公分那样子一个厚度哈。 嗯， 好，来介绍这个呢，叫做福满猪牛堡，这个名字还蛮特别的哈，说包含猪肉和牛肉的超级横货哈。牛肉自然是看家的这个干式熟成的大肉饼哈，搭配浓郁而软烂的手撕猪肉，双重的口感，双重的体验，鱼和熊掌兼得的选择哦。 嗯嗯，哎，没想到他们家这个猪肉居然是手撕的猪肉，这样吃起来的话应该会有不同的口感，而且呢，也比较好消化。 对对，是的。嗯， 来这一家还有一个是叫做姜太公脆鱼堡，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说他们家的这个是超级厚实的大鳕鱼啊，切开后呢是厚实无比，见都没有见过。哎，我看这个图片确实是，这个鳕鱼片确实是特别厚，起码有这个1.5厘米左右、啊、 对对对，很厚很厚，平常我们吃到我们的 鳕鱼片，对对对， 0.5公分都没有，别说这么厚的鳕鱼片了。 嗯，这个鳕鱼的鱼香和炸后的油香呢融合得非常的完美，满满的酱汁儿是四处流淌，解腻又增加了风味儿。 哎呦，好，我们继续哈，这个呢叫做机不可失包，他们家这个名字还真的是蛮有特点，应该都是精心来取的哈。 对对对， 说焦脆无比的大块鸡腿肉配上厚厚一层的山羊奶酪，口感非常的富足，比吃这个大这种鸡的大腿哈、啊、还要过瘾，一口下去汁水都要喷出来了，非常的过瘾，真的好大呀，这个哎呦好好吃哦。 重点是人家那个汁水都能喷出来。 嗯，我觉得这是我们平常吃汉堡所感受不来的。 对对对，毕竟是不一样的汉堡。 嗯，这家店呢地址是在东大桥路9号桥福芳草地的-F(-17号哈，如果听众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尝一尝哈，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稍后呢我们还会把他们家的一些小吃以及牛排来给听众做一个介绍哈。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陈奕迅的10年，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10年之前我

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没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来自赵雷的《成都》，是这位听众叫做蓝色的梦想点的一首歌，他说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的听众哈。赵雷的这首《成都》呢，他是为了纪念成都来写的这样一首歌曲哈， 怀念成都， 对，怀念成都，可以说真的是把那种他的心情啊，包括对成都的一些怀念啊，都写在他的歌的当中。也是我个人很欣赏 的一 位歌手和以及一首歌哈。好了，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关于吃的哈。今天呢，给所有听众推荐的是一家很特别的一家店哈，称得上是汉 堡界的劳斯莱斯、你有吃过超级巨无霸的汉堡吗？那你来这一家店就来对了哈。 对，他们家呢、除了这个汉堡啊，还有牛排。 牛排、 说啊，这个干式熟熟成西冷牛排呀、是经过煮熟以后呢，纤维会被分解，另外呢肉质是自然软化，味道变得是浓厚又滑，更加是添加一份菌菇酱以后呢，会非常的内外焦里嫩啊，搭配这个薯条是更大的享受了。 这应该是说是比较经典的一份牛排了哈。他们家的主打也是叫干式熟成西冷牛排，还有呢这个叫做剔骨牛排，这个剔呢就是英文字母的那个 T， 剔骨牛排。剔骨牛排呢是位于牛的上腰部，由西冷和腓力两部分组成，可以一次吃到牛的两个部位的肉哈、同样呢也是满满的两人份啊，非常方便，可以相互的共享。哇、这个真的是超有食欲，我跟你们讲哈，好大的一个肉片，然后它的这个表面 中间有一个剔骨、 它的表面应该是就是之前改刀过了，有这个拿了这个纹路哈，因为它避于它的熟以及入味儿，然后呢切开一人一半儿，哎呀再配点菜吃， 配点 薯条、蘸点酱吃，真的没治了。而且呢这个牛肉它很嫩、不会很老，所以呢真的是很好吃了。 对、那他们家呢还有一些这个小吃啊，排名第一的就是鸭油薯条。说啊这个马铃薯是每3个月都要更换一次，因为马铃薯是季节性的产品，味道呢会变。鸭油薯条呢用的是这个葵花籽油，因为油温可以达到很高啊，所以出来呢就不会烤焦。另外呢油温达到60度以后呢，放这个鸭油，然后再经过20到24个小时以后呢，让鸭油的香气进入到油里，随后再开始炸制薯条、再放到这个风库里，让鸭油完全的和薯条融合。哇，好复杂的工艺、 这那也说明这个味道一定是非常出众的味道，非常好吃的味道哈。今天介绍的这一家店呢，有非常好吃的 汉堡， 对，汉堡有这个什么 牛排， 对，福满猪牛堡、以及这个双重喜悦汉堡，还有经典汉堡哈，以及机不可失堡、姜太公脆鱼堡，还有这个牛排、干式熟成西冷牛排，以及说到这个剔骨牛排，以及非常好吃的鸭油薯条。有听众你们吃过吗？没有的话真的可以 去 尝一尝哈。地址呢是在东大桥路9号桥福芳草地的2层-17哈，叫做 The Butchers Club。 就是 THEBUTCHERSCLUB 哈，对，也是一家吃汉堡的地方，称得上是汉堡界的劳斯莱斯，而且呢， 对， 装修风格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哈，一定是值得走一趟尝尝。 对， 好啦，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雷雷说啊，说刚才又放了一首赵雷的《成都》，他说为这一首歌和好吃的专门跑了一趟成都哈。行，你不用说，我们确实知道你是一个还挺愿意吃的一个小 吃 货啊，就什么都知道，每天来跟我互动就知道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以及店铺名啊和地址啊，你好厉害哦。 真的 好，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结束了哈。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会给听众来发放福利了，记得明天一定要锁定收听。先头客栈。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只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